没 有办法，就是极深当中也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来世的话呢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担心呢，就是就这些人啊，就是因为经常的话呢，就是他有他的一种方法啊，就是现在实践人当中也不能对所有的人这个向心，有一些这个就是期货这个拜义的这些出家人也好，或者是说以居士身份就是期货别人的话呢，他对这方面就是很善巧的。啊，就是他给别人怎么说啊，怎么做啊，这个方法呢，就是他的专业啊，就是他是这个就专业人，就是专业人的话呢，就是他对很善巧，就是诱惑别人的，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要应该这个注意，否则的话呢，就是可能就是自他度，就是感受这个无量的这个痛苦啊，这是第四个方面的。那么第五个方面，若有过众生呢，就是盗窃这个僧主的财物，包括什么这个沽密啊、银饰啊、衣服啊，乃至这个衣物不逾矩啊。就是那对这个僧众的话呢，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一针一线也好，一草一木也好，真正的这个僧众的话呢，就是刚才我前面所讲到的一样的，就是最好呢，就是不要那个特别的去这个偷啊盗窃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很严重，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现在各个地方的这个官吏僧众的这些跟财务有关的人呢，就是无必要这个孝心啊，就是啊这个僧众的这些财务的话呢那不合理的，就是念这个就是一点点的这种这个事物的话呢，就是也不能就是随意的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个国宝呢就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而且我们在观念上，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今生因果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呢，当然是很好的。但有些人呢因为无知啊，因为这个丧仪啊各方面会可能这样的，所以我们对僧众的这个财富观念的话呢，就是我以前也是讲过很多次，但是我们就是有时候看起来的话呢，我们的堪布呢就是也执行的很不好的。比如说有一个什么工程，就是自己当年负责的话呢，工程的话呢随便一个人就是让你们自己做吧，你们自己还愿吧，那你们做碎细就可以了，那最后呢就是连一个账目也没有，什么档案也没有，那这样的话呢确实是用自己证明就是个自己的话呢，就是这个是个很不好的。现在全世界也是这样的，我们不能说是啊我是好人，我绝对不会偷东西的，我三宝法师我不会偷的话呢，小偷很多都会发誓的，就是偷东西的话他肯定是不会就是在意这些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这个合理的实践的这个会计也好，出来也好，一层层的这种财务制度啊，就这个我以前也讲过，就是我们各个部门的话呢也是这样的，包括有些居士啊，就是做善事的话呢，最好是不要一个人，就是啊我没事，我是清净的，我对因果肯定就没有什么，就是所有的事情我自己知道就可以，这种做法是很不合理的啊，一定要至少是两三个人以上呢，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三宝的钱财的话呢，那么就是有会计啊出啦就负责人了。我是这个三十多年前的时候呢，就是也是那个时候都是我们那个僧众的财物很少很少的，就是原来那个这个丧仪他的时候，我们几乎是没有什么僧人的这种财产。但是那个时候的时候，我就要求他们每个月呢，就是给我报一个，然后就是会计出来单独一个。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很少很少的。但是呢，我们在下面执行的过程当中，有些法师呢，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自己就是好像借助的比较多了，就是麻木了。我不担心我们这个法师们就是自己去向。因为这样的这种趋势道理是谁都会明白的，但是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法性人员呢，就是这些是如果没有一个制度上的控制的话呢，到一定的时刻就是会不会就是无知当中，或者是放逸当中，甚至呢就是可能会增长这个贪心等等，就是最后呢就是会坏自他。就是所以以后呢，我们这个作为佛教团体的话呢，不管是你是这个居士团体也好，其他中心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账目啊。就是这些都是清清楚楚，就是这样啊，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旦这个你如果这个自己虽然没有这个像素，但是你从法律上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过得关，就是负责的话呢，就是你到时候我经常跟他们讲啊，就是就至少是有这个每个月的不同人的签字。 你签字的话呢，那这个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呢，那就还是比较这个好的。就是所以法律跟戒律呢，就是有些地方是有相同之处啊，就是也有相同之处。因此我们这个孙总的财务呢，也不能随意相用。那么这是第五个了啊，就是第五个了。那么地藏菩萨呢，就是有拜那个圣母说啊，就是圣母说，如果有众生造这样的罪的话呢，一定会是堕入无间地狱，并且呢，就是暂时的这个休息的这种时间都是不可能得到的啊。就是这个苦呢，这个无间地狱的痛苦的话呢，就是下面也会讲五个理由，就是就暂停的这个时间，就是都是不可能得到的，就是非常这个痛苦的啊。我们时间再苦的话呢，我病得很严重，一会儿就是稍微好。好一点啊，我睡不着，两三天睡不着，但是两三天有睡得着，就是我们的痛苦是有这个暂停的，但是无间地狱呢，就是暂停的时间也是没有的。那这个时候，这个牟尼夫人呢，就是拜这个地藏菩萨说啊，就是云何名为无间地狱？什么叫做这个无间地狱？那下面呢，就是开始介绍这个无间地狱啊，地藏菩萨呢，就是说神母啊，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些地狱的话，那就是其实是在那个大天位上的这个里面啊。我们昨天也是就是什么那个无毒这个鬼王就是借住的时候呢，听说是这个地狱在天位上里面，是不是这样？就是他说是地狱在天位上当中呢，就是有很多地狱。那么这个天位山的里面的这些地狱呢，就是有这个十八大地狱，然后十八大地狱就是在下面一点，就是就比它稍微小一点的呢，有五百个地狱，然后这些五百个地狱的各个的这个名称呢也是不同的，然后再过了之后的话呢，就是有这个前百的这些地狱啊，他们的这种名称和还有感受的痛苦呢，也是具有不同的差别的，就这是中的地狱的差别。那这里五间地狱这呢，就是实际上是在这个。就是这个地狱的这个城墙啊，那诸位驻扎的话呢，有这个八万这个余里啊，就是有八万余里。然后它的那个城墙的话呢，就是纯粹都是燃烧的这个铁啊，就是那么支撑的。它的这个铁墙的这个高度的话呢，就是一万里。然后这个城墙的上方的话呢，就是这个熊熊的这种火焰呢、啊，就是集聚在一起。那这里的话呢，就是几乎没有这个空缺啊，就是几乎没有。这个空缺的地方，就是全部都是这个就燃烧的这种地狱啊，就是可以这样，也可以说，或者的话呢，就是地狱，这个无间地狱，这是对无间地狱可以这样说吧，就少有空缺。它这个是不是很少？就是它那个附顶字，就是那个。有些就是说是这个稍微有一点点，但这样的话可能因为毕竟是无间地狱，就是下面上下的可能这个意思不一定是这个能念得上。那么整个这个地狱的城墙当中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跟那个其他地狱呢，就是全部都是念在一起。不过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名称呢，就是各自不一的，就是不同的。唯一一个这个地狱的话呢，就是这个无间地狱啊，就是这个唯一的无间地狱的话呢，它跟这个地狱里面的这种这个其他地狱的是完全不同的。那这个无间地狱就是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无间地狱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它的这个驻扎呢，就是有一万八千里，然后这个地狱的这个墙的高度呢，就是一千里，都是这个燃烧的这个铁制成的，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火焰呢，就是彻彻底底就下来吧，就是有这个往下，然后下面的这个火呢，就是往上啊，就这样的话呢，整个城墙呢，就是全部都是死这个燃烧的这种火啊，就蛮严重的。就是没有一点这个空间，还有呢，就是在这里有这个燃烧的铁丝啊，就是铁钩啊，他们就是突出这个火焰，然后呢，就是追逐那些地狱里面的这个众生，还有这个地狱的这个墙上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铁钩啊，刚才讲的铁丝啊，他们呢就是在这个墙上，就是就像一些这个玉柱一样的，就是他们就东来东走西走啊，就是就走来走去。那 么就是这是这个因为他们就害怕你跟那些越狱啊，就是这个地狱里面的有些众生的话，那就是可能会就其实在监狱里面的话呢，一般都是不可能就是越狱一样，就是就这种就是你到了监狱就才知道的。那地狱也可能也是这样的，虽然有什么铁戈啊、铁丝啊、就是铁饰啊，就是这些，但这个他们的这个枪的上面的话呢，就是一直这些狱卒呢就是在走来走去，就是不可能让你这个有解脱的机会。然后这个地狱当中呢，就是这个无间地狱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这种业障吧，就是有个特别大的这个疮啊，就是这个疮呢就是遍满万里。那么一个人的这种宿罪的话呢，就是其实是他自己呢就是看到整个这个万里的这个疮呢，就是全部都是这个铺满，还有那个千万人如果这个宿罪的话呢，就是他们各自都见到的就是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就是能遍满于整个疮上。我们可能不是这样的，我们一个人坐在一个人睡在一个床上吧，但是地狱众生的业感是不同的啊，就是每个众生，如果一个地狱众生的话呢，他觉得是这个世界是他的身体；如果有一万个众生的话呢，他们每一个众生呢，就是认为是自己的身体是遍满整个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中业感啊，就是获得的这个果报的话呢，就是这样的，这是五间地狱的就是部分的这个业感的状况呢，就是这样描述的。然后下面呢，就是又开始讲到就是里面的这个详细的有一些这个甘肃地狱的这个种种状况吧。那这些这个罪人的话，那就是甘肃就是更多的一些这个痛苦。什么样的痛苦呢？就是千百的这个夜叉，还有呢就是恶鬼，他们呢就是就开始这个尿呀比如还有那个他们的牙齿呢，就像这个宝剑一样的，就是特别的锋利。然后他们的这种咽舌的话，那就是也是这个像这个电光一样的，就是霹雳，就是那种闪光一样的，就非常刺人吧，就是非常刺心的。然后他们竖的这个通爪，燃烧的这种通的这个爪呢，就开始这个吐啊、坠啊，就是这些这个罪业众生，就是他真的都是用罪人人，就是全部是用人来写的，但实际上是就是罪恶众生，就是地狱里面的话呢，都是有真的人呢，就是罪恶众生的意思，就是刚才那个夜叉和这个恶鬼的话呢，就是也是以这种方式来就是伤害他们的。然后还有一些业障的话呢，就是他们斥责一些大的这个铁戒啊，就是特别大的一些差戒铁戒，然后呢就是中这个罪人的身体，或者呢就是这些铁戒的话呢，就是中到这个坠里啊、臂里啊、然后腹部啊、背后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泡到这个虚空当中，然后接过来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些兵器来就是接住以后呢，就是放在燃烧的这个床上啊，就是非常可怜的。所以这些呢，我们这个文字上呢，就是大家也是想这个好好的想一想，就是确实我们如果没有看过那个监狱里面的这些状况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都不一定信下。然后现在我们有些动画片呢，有些这种他们扮演出来的这些这个形象的话呢，就是啊，原来地狱是确实会这样的，就我们会有这种感受的。过后的话呢，就是有这个什么铁印啊，就燃烧的铁印，他们呢就是治那些这个地狱众生的这个眼睛，还有一些铁舍的话呢，就是他们就开始颤着那个就是这个地狱众生的这个脖颈啊，还有这个整个四肢啊、白肢，就是全部所有的肢节的话呢，都有这个钉子，什么长长的这种钉子啊，就所有的这些关节，就是人的身上有许许多多的关节，这些关节呢，全部都是用铁钉来钉着的。然后这个拔出这个舌头，然后在舌头上呢，就更硬，因为当时的这个可能地狱众生的业力吧，就是他就把舌头一沉出来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特别大，像三千大千世界，在这个上面呢，用铁牛来就是更硬呢，还有呢，就是抽出这个什么，就是身体里面的什么肠子啊、大肠啊，就还有这个肺啊、肝啊、脏啊，就是整个这个五脏六腑都开始泡出来，然后一块一块的开始切割。还有呢就是通啊，就是这种羊铜啊，就燃烧的这种铜质呢，就是灌在这个口里面，然后铁啊，就燃烧的这个铁切片的话呢，就是也是掺着这个身体等等诸如此类的，就是顽石千层啊，就夜干就是入室。那么就是东京一界就是出土武器啊，就出土武器，就是虽然经过这个多 少多少的界啊，就是多就我们非常非常的漫长，可是呢就是一直是没有这个就这种解脱的这种机会。当然我们这个世界上呢，就如果没有地狱的话，那是最好的，就现在无声轮和现在有些人所讲的一样的，就是上这个上面天堂也没有，下面地狱也没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人只有一次，就是过了就一了百了，就是结。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呢，也许也可能好一点，但可能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精神的感受来讲呢，就是我们并不是就是突然就是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教学当中有应该很多的这种记忆啊，很多的事情啊，很多的这种讯息啊，就是各种不同的信息呢，我们自己的知道是，我如果是突然就是来到这里的话呢，那跟我们就是同样的一个粽子就是撒在这个地上一样的，就是就一会儿就灭了就灭了，就是这样的话倒是也许是可以的。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在人世间的时候造了各种恶业，就是堕入到这些地狱的时候呢，的确也是非常的这种可怕。那么在这个世界毁灭的时候呢，就是它转移到其他世界，其他世界这个毁灭的时候呢，又转移到在其他的世界，然后这些世界毁灭的时候呢，又辗转就是一直呢就其他这个转移，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尘住坏空当中的这个世界呢，就是有开始形成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无间地狱的这些众生呢，就是因为他的业力现前又来到了这个世界，所以这样呢就是罪报是这个无尽无穷的，就是确实这个无间地狱的这种痛苦的话，那就是难以妙说。以前那个诸经要记当中也讲，就是什么一入无间曰顽苦尽残生，就是这个正要入这个无间地狱的话，那有这个成千上万的痛苦呢，就是缠着我们的这个身体，非常痛苦。那么下面呢就是就降到这个无间地狱的话呢，就是有这个有五个原因啊，就这个是可能其他经典里面就是提的不太多的，就是所以唯一的地藏经里面就是它因为有五个原因的话呢，就是降无间地狱。那五个原因呢，就是由这个无始业感呢就是成为无间的。那何等为无间呢，就是第一个是日以这个数苦啊，就是那么过了这个多少多少界的话，那就是时间是没有这个结束的，就这个叫做是这个无间地狱，就这个叫做世间无间啊，就是佛作通缉当中也是讲到这无间的，就是因为就是过了一个界的话呢，就可能还不一定这个能结束的，所以它的时间是无间断的，中间一直是这样间量不断的。像我们监狱里面的话，也许可能中间就是还释放几年，就是或者这辈子过了以后，下辈子不一定入监狱的。但这个无间地狱的众生呢，死也死不了，就是一直是这样，就是这叫做是时间就是无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个人呢的话呢，就是他就是慢这个所有的这个地狱啊，就是多人的话呢，也是慢这个地狱的，这个地狱就变成一个床一样的，就是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也成为无间，就是这个叫做心体无间，就是他的那个身体，就是心体的话呢，就是也是无间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叫苦无间，就是也就是说是他的这个最苦的话呢，各种各样的啊，比如说这个哭泣呢，就是有茶棒啊，有这个铁印啊、铁丝啊、铁钩啊、铁圈啊，什么铁狼啊，就是等等，就是这些的。还有呢，就是对啊，就是这个铁对，就是他那个比如说我们什么这个很大的那个杵和那个锯啊，就是杵和臼，就是用那个用铁柱和铁臼，就是弄来慢慢就像冲蜜一样的，就是他个一直这个对啊，就是一点一点的对，就是你就像以前古代的时候呢，专门有一种这个对器啊，就是这样的，就是把这个冲蜜一样的，把众生呢就是磨在这个中间的。还有呢就是磨，就是用这个用睡磨啊，用湿磨来，就是开始这个磨他的这个身体啊，就是磨掉他的身体。还锯，就是用锯子来，就一块一块的，就是锯着的。然后有灶，就是用灶子来，就是一点一点的开始这个刻他的身体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戳啊，就是戳的话，那就是我们那个有一些戳磨，就是戳起来，就磨着这个他的这个身体，就是 还有就是用这个兵器来看，就是用刀啊，就是这些来看，然后火烫，就火烫是用燃烧的这个铁锤来开始这个烫着他的身体，烧着他的身体，然后用这个挂在这个铁网上啊，燃烧的，用这个铁锤呢，就是开始捆绑，还有呢，就是用什么铁炉啊、铁马，就是这些来进行践踏、摧毁、使坏，就是还有一些剩的这个皮革呢，就是开始缠着他的这个头啊，燃烧的这种铁呢，就是开始浇在他的身上，还有呢，就是吞那个燃烧的铁丸，然后呢，就是铁质，就一直呢，就是多少年，一直到那有他呢，他的这个痛苦呢，无有间断，这个叫做什么呢？苦无间断，就是第三个是苦无间断。那么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过无间断，就是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或者说是那个江户一啊，就江户一地啊，就是江户一地的好像东南西北或者是不同民族的这种人吧，就是江户一地，这有些人说是因为这个地藏经呢，就是好像这些刺呢，就是在佛经当中不应该有的。其实这种说法呢不合理的，因为佛经是这个翻译者的话呢，就是其实也这个对当时的这个文化的有一些这个情况呢，就是也可以就是加入在里面的。还有呢，就是佛经里面的话呢，就是也没有这个例有，就是东南西北或者各个不同的民族啊，就这个应该没有理由，就是所以说它每一个字的话呢，就是它有代表着不同的这个意思啊，也许在那个时候的意思和现在的时候的意思不同的。比如说现在有些字的话呢，我们现在是变义词，就是或者是中性词或者是褒义词，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它并不是变义词或者是褒义词的。所以我们这个每一个字的话呢，现在有些学术界呢，因为他自己这个老师给他教的时候呢，某个词是变义词，某个字是报一次，他认为一直是这样的。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也许是这样的，因为你的老师给你教的是这样的，但是你的老师还没有出世的时候，或者是你老师的老师的时候呢，他的观点不一定这样的，他的情况也不一定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学术界的，就是包括有些西方的有些学术界呢，他们就是说是这是这个什么不合理啊，不合理一说的原因的话呢，很狭隘的一个他自己在这个学生时代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非常简单的这种逻辑推理啊，以这么推理的话呢，就是一直这个肯定什么某个地方是不合理啊，某个地方是假的，就不正确的啊等等。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一种观察方法，就是这样才是对的。就是他这里呢，就是将这个过无这个无间呢，就是不管男女也好，不管东南西北的，不管什么这个各种不同民族的人也好，还有这个年老的、年幼的，这个贵贱啊，高贵的这个卑贱的，还有这个龙啊、圣啊、天啊、鬼啊，这些这个罪业这个祸干的话，那就是都是感受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做呢，就是叫什么呢？就是叫这个也是无间啊，就是无间地狱的这个第三个、第四个原因呢是这样的。第五个就这个是过无间啊，就是将这个过无间的。然后呢，第五个是命无间，就是那么就是堕到这个地狱以后的话呢，从开始到一直这个千百万劫，一日一夜的话呢，就是也是万生万死，就是在就一年的这种暂停的时间呢也没有的，除非就是他的这个业力呢就是已经尽了，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才可以就是获得这个解脱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叫做是应该是这个命无间，就是命无间啊。那么这一上的话呢，就是这个地藏菩萨呢就是拜父母宴呢，无间地狱呢就是大概初虐的降的话呢是这样的。如果光所或者细数那他的这个罪气的这种名字的话呢，还有这个他的痛苦的这些事情的话，那一个大劫当中也是说不尽的啊，就是说不尽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无间地狱的这些罪呢，就是也是特别可怕的。当然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前面就是讲的无间罪呢，就是也是特别可怕吧，就是无间罪。就是那我们有些人像是我可能就是不管是这个挪用三宝财产也好，或者说是我这个对父母不恭敬，对师长不恭敬，以前 这个毁坏过这个结束啊，就是这样的话呢，那我就是是不是今生当中都是再也没有希望获得解脱呢？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大报基金当中的话呢，就是也说了，就是这个本来是堕入无间地狱的这些罪业的话呢，如果这个在三世无佛这个面前忏悔的话呢，也会得到这个清净啊。就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三世无佛忏悔文的话呢，在大报基金里面讲，就是即便是堕入无间地狱的这样的这个罪业的话，那就是也能这个获得这个解脱的啊，获得解脱。还有大基金当中的话，那就是也是这个说，如果我们虔诚的忏悔的话，那即使造无间罪呢，就是也是像贪之间获得这个解脱的，就像二十舍王就是杀父的这个罪业一样，就是也有这样的。然后还有那个金刚经经当中的话呢，也说了，就是说是如果我们造了这个堕入无间地狱的这些罪业的话呢，也是依靠这个拜字名啊，就是拜字真言，依靠拜字真言的话呢，也获得解脱啊。就所以呢，我们可能有意当中也好，无意当中也好，这辈子也好，上辈子的话呢，可能会就是接近堕入地狱的一些恶业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在三十五佛忏悔文面前也好，或者说是用什么那个这个拜字名也好，还有呢，就是有些这个其他的这个经典当中啊，应该是那个八王什么这个功德八王经里面吧，就是佛说功德八王经里面。也是讲过什么呢？就是讲过那个就本来我们造的这个无间罪的话，那就是这个前接触时也是没办法就是获得忏悔。但是如果念了那个大悲咒的话，那就是让这个忏悔清净啊。就是大悲咒的话呢，本来是已经这个堕入无间地狱，就是遥遥无期的这样的罪业。但是呢，后来就是我们经常就是念一些大悲咒的话，那就是也得到这个清净啊，就是除灭就是全部罪业，就是又这样。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这个无间地狱是很可怕的，地狱无间地狱是很可怕的，罪也很可怕，但是如果我们会有这个忏悔的这种心的话呢，也可能不会就是堕入这个地狱啊。就这一点呢，就是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经常说是罪业没有什么功德，但是呢，通过忏悔清净就是罪的功德，就是这一点也很重要吧。我们这次就是这个呢，就是地狱的事情就比较多嘛。就是牟耶夫人呢，就是听到这些地狱的状况的话呢，就是也是很伤心的。就是看到这些赞不足的众生呢，就是堕入地狱当中的话，那肯定感受无量无边的痛苦，所以他当时呢，就是也显现上是很忧愁，然后呢，就是合掌二这个顶礼礼去的，就顶礼而退，因为就一听到了这个地藏菩萨对地狱的状况的时候呢，那牟耶夫人也是心里很不愉快的，就是我们也是经常看到这个地狱后，或者听到地狱的这些痛苦的各种各样的情况的话呢，确实也是这个心里还是很难受的，但是也没办法吧，就是我们如果自己造的话呢，好好的忏悔，如果别人这个堕入恶见地狱的话呢，我们也好好的这个回想，包括我们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也好，平时那个念金刚萨埵的时候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名号的话呢，就是他是一定会是让很多众生呢，就是让这个接触地狱的这个痛苦，所以说呢，我们要通过这个地藏菩萨和通过这个诸佛菩萨的非常这个强大的这个威神名呢，就是让他们就是获得这个解脱啊，就是获得解脱。所以我们前面也不是这样的嘛，地藏菩萨的话呢，念丁也的可以这个转变，就是这个，所以呢这样我们这个祈祷，就是好好的忏悔的话呢，奇迹般的就是解除这个地狱的痛苦啊，就是大家以这样的心态来就是这个回向啊。 Sunam dayi tamche zubanya tona nibe jana panche stirka nanche ralong chubay chubam sunin jova jura